我在听完陈绮贞的这番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这种心路历程的讲解之后，突然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尘埃。当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是尘埃，是微小的，或许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恐惧，就像陈绮贞在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好，听完了小尘埃之后，我想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赵薇的这首微小的部分。 懂了情能够爱多么深，当时你我都已沉沦，欢乐的陷阱，渴望的眼神，填满了每秒相爱的晨昏。撕裂的灵魂如何支撑，清醒总在梦醒时分，泪水还炙热，月光已冰冷，想念是最难忍受一种疼。 这首微小的部分是一首向经典致敬的音乐作品。到了副歌部分，我想刚刚会有很多人可能都会跟着旋律一起轻轻的和，对，月亮代表我的心，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唱，你呢？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对，就是陈绮贞创作小尘埃那首歌的创作思路去说。其实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意识到自己的微小，你很可能因为这种微小微弱的状况没有办法驾驭一些未知的事情，或者是说一些工作的琐事，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产生一种紧张，甚至是害怕，甚至是恐惧的心态。但是我倒觉得有了这种畏惧之心未必是坏事，因为至少可以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放慢一下脚步去思考，这样再回过头去处理，你很可能会谨慎一点。但是我更期待你可以像泰戈尔在《萤火虫》里面所写的那样，你微小但你不渺小。我觉得这里的微小可以理解为体积小，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